是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 嘿，大家好，12月7日星期一，黄伟文一家之言。今日呢，喺中国24节气嚟讲呢，叫做大雪。大雪呢就标志住呢就11月开始啦。呢个就係农民历，即係话呢太阳历里面嘅计算方法，以一年呢四个季，立春、立夏、立冬，立秋、立冬四个季。咁呢大雪就係立冬嘅第二个月，即係如果用十二地支嚟讲呢，就係属于冬天有三个月叫亥子丑，咁呢个係第二个月係子月。咁呢个月开始呢个月嘅天干地支就改做戊子月啦。戊子月，今日呢就是丁字日。咁大家对呢啲都好似听落去又似曾相识，又唔想太过深入研究。中国人个计时方法呢是用天干地支，十个天干十二地支。佢哋呢相加之后呢，十个天干乘十二地支加埋呢就有120，但係甲干只能够配甲支，咁所以除返二，所以有60甲子。60甲子一个循环。咁跟住呢就係话我哋惯讲嗰啲历史事件啦，戊戌政变啦，辛亥革命啦，甲午战争啦，系嘛，全部都系用呢个天干地支嗰一年作为计时用嘅。咁今年系月未年，月天干未系羊年，咁出年就系丙申啦，月到丙，因为甲月丙丁，咁未就到乜嘢？到申咯，因为咧午就到未，未就到申，申就到酉，酉就到戌，咁一嚿我哋十二生肖就係咁啦。今年羊，出年就係猴。咁而一年里面呢，以立春作为一新嘅一年开始。即係如果你研究中国术数呢，你一定要记住呢，要使用呢个叫做24节气，因为立春先係正式嘅一年开始。立春係正式一年开始，咁今年每年嘅立春大概都係新历嘅2月4号左右嘅。咁但我哋嘅年初一呢就喺2月8号吓，有冇记错吓 ,2 月8号嘅。咁即係话咩意思呢？咁即係话嚟緊嘅猴年呢就冇咗立春㗎啦。咁呢个呢就所谓嘅盲年。咁喺中国民间嚟讲呢，佢鍾意二头嘅。冇咗春嗰一年呢立春即係春。春嘅同样嘅谐音呢就係我哋啲卵冇春即係话冇咗嗰个男性嘅高丸咁即係冇春即係唔会生育，唔生育见乜鬼分啊，咁咪盲年囉，因为佢成年嘅立春都喺今年过咗，喺羊年攞咗个春立春，咁猴年就冇咗春，冇咗春就唔应该结婚，因为古代嘅农民呢以生育为第一目标，结婚只系手段，咁所以呢就话盲年不适宜结婚。咁一个年盲年即係另一个年就会相春啦，两个春啦。喂，两个春梗系结婚啦，适合。点解呀？哇，人家一个春嘅平时正正常常，佢有两个春喎，咪即係好生养囉。咁好生养就应该就结婚嘅年份啦。嗱，呢个完全冇所谓嘅阴阳同五行嘅术数根据，纯粹系农民之间嘅一个风俗，就好似惊蛰，即系二月啦，农历嘅二月，惊蛰呢就系因为行雷，行雷令到冬眠嘅生物呢就会爬返出嚟，咁所谓嘅蛇虫鼠蚁爬出嚟啦，咁呢个时候呢象征小人出嚟，所以惊蛰嗰日呢，你喺鹅颈桥天桥呢就特别多人打小人，因为嗰啲咁嘅蛇啊、龟啊、虫啊，全部就系一声春雷就毒。出动嘅时候，佢行出头之前先打佢嘅头先，就令到你身边冇小人。呢、这个又系纯粹同术数无关嘅，亦系同阴阳五行冇关。呢、这个纯粹亦系农民之间嘅一个所谓嘅风俗。咁所以变咗呢类风俗你要知道，你亦唔需要奉行。但系呢天干地支嘅计算方法有一套好严谨嘅计算方法，而导致到以后嘅无论风水嘅所谓嘅飞星啦，紫白飞星嗰啲紫白缺啊，三元九运嘅计法啊，到八字里面嘅计算啊，有余用蚀，不足 用寶，呢、這個就跟翻整個大自然嘅道理。中國嘅問題就在於南勞北旱，所以咧，如果能夠做到南水北調咧，咁基本上中國呢塊土地係冇問題嘅。好啦，講翻呢啲節氣傳統嘅知識之外咧，其實時間就今日啊題目都幾多，因為咧。来势汹汹嘅网络23条咧，喺后日星期三就会硬闯立法会噶啦。咁究竟啊，酝酿咗咁耐嘅网络23条，究竟多唔多人包围立法会咧？呢、這个立法会会唔会拖到放工之后仍然啊？我哋嘅议员啊，将个会议拖到去放工之后，更加多市民有时间去啊参与咧，甚至星期三啊冇办法完会，星期四冇办法完会。到敲到星期五嘅话，咁另一个啊所谓嘅市民活动就会嚟到一个高潮啦，啊就会围住立法会睇到究竟呢个网络23条点解咁可怕。嗱、啊、其实呢个呢喺个呢几日或者呢个月嚟啊嗰个网上世界都好多不同嘅资讯俾你啦。嗱、啊、周博然后画咗两个 chart 出嚟㗎。咁、啊、不同嘅网站整咗啲懒人包㗎。跟住呢有啲律师整咗佢个意义出嚟。其实你真係只要稍微真係有兴趣去瞄一瞄呢，基本上知道个来龙去脉喺边度。从法律嘅角度睇，从生活嘅角度睇，啊从创作人角度睇，从你普通作为市民耷低个头不断地喺度玩 Facebook 啊 share 嚟 share 去啊，嗰啲咁嘅小市民目前的生活睇，你都可以不同角度睇到。其实有个大宏观嚟睇个问题，呢三年嚟留意一下，凡亲梁班子强推嘅，倾尽成个政府啊，强推嘅政策，一定系包藏祸心嘅政策。嗱，你自己睇翻阿梁振英未上任前已经开始要开位，开位做乜嘢啊？俾一个叫做副财政司司长嘅位俾佢嘅梁粉陈茂波。点解呢？个目的就要架空由北京委任嘅财政司司长专增曾俊华嘅权力，希望能够动用到香港嘅储备啊。跟住呢就所谓吓、啊，好似类似新加坡淡马石式嘅投资方法。咁呢个问题就好多啦，因为个钱好大，而动用到呢个所谓啊投资呢就是官商一定要合作，好听叫合作，唔好听叫勾结。咁点样使用，有冇私心使用，呢个要好小心，一个民主政体呢先可以做得到嘅。原因就係话你有个监察，避免中间嘅中间私商受受。好啦，呢一个基于啊当时所有香港人嘅反对，所以无法推行。所以府上任只係推一个佢认为势在必行嘅国民教育。国民教育系咩嚟呢？佢印好晒所有嘅啊教育册子，去晒学校嘅教员室度㗎喇。但係以为势在必行，但呢个问题激怒咗180,000嘅香港家长，围堵住整个政府大楼。个原因就係话呢本来不问世事，只係同个菲佣讲下几时食饭买咩餸啊，洗奶樽啊，啊跟住啲片又点样啊，係咪帮小朋友排队攞入幼稚园入学表格啊，报名牌小学啊。嗱佢哋忙于呢啲腾腾淋淋嘅家长，但係问题你搞到佢嘅儿女。国民教育个目的就係话从基本上一个学生成长嗰个第一步开始，就从佢洗脑。洗脑个目的又系乜嘢呢？就係话俾佢听，你要向权力膜拜。边个揸权，你要服从权力嘅人。从此你就要成开始训练小朋友嗰种价值观，好似目前大陆人咁啦。边个有钱，边个有权，有钱就大晒，系嘛？有钱可以买权，买权之后可以赚钱，赚钱之后边个得势，见高就要拜，见低你要踩。嗱，呢种方式令到激怒咗180,000家长走出佢自己嘅安全窝，嗰、那个叫做 comfort zone， 系嘛？安全地带就同你梁振英决一死命。呢、这个时候就令到国民教育依家 hold 住，但系问题用不同嘅地下形式渗感入学校。咁学校好简单，为咗职业生存，佢哋大部分系愿意配合嘅。啊，喺唔喺佢自己个安全圈里边，你知道最紧要就有份工先，有间学校先。咁喺咁嘅情况，同政府合作个资源就容易。所以 TSA 点会作恶咁大呢？就系话佢哋 唔係為咗學生或者為乜嘢，因為有個咁嘅制度喺度，佢為咗生存，為生存就要操練學生，操練學生令個分數平均拉高，拉高之後將來要殺校，你起碼我唔係最低分個陣。如果我完全唔理呢個遊戲嘅話，將來殺校我係會首當其衝。嗱，呢個都係為生存啊，為佢哋職業安全呢而作出嘅自然反應。咁苦咗嘅係乜嘢呢？苦咗嘅就係班學生。咁但係國民教育亦係冇辦法得逞，因為佢唔知道觸怒咗一班唔係政治人物、唔係社會活動嘅活動家，係基本上就係一班啊以子女為先，即係坤卦所講㗎啦。女性本弱，為母則強。所以坤卦用咩象徵佢啊？捆馬之徵。利捆馬之政，即係話一方面佢好似馬咁咁健，另一方面佢好似隻母馬母親咁樣啊。其實佢一樣方包容一切，但你傷害咗佢嘅兒女嘅時候，佢就會好似個麻鷹捉雞仔時個母雞一樣。即使佢啊以卵擊石，母雞唔可以及得牙鷹打，但係佢完全一啲都唔驚，將小雞收喺個兩次嘅後邊，就同你死過。系啦，跟住仲嚟嘅咩就开发东北，开发东北一个系一个大嘅啊千亿以上嘅啊即系地产项目，但系最主要嘅系模糊咗中港嘅边界，加快中港融合。跟住你见到嘅系刁难王维基，誓不发牌俾一个啊曾荫权时代已经发咗嘅三个电视牌照。嗱，所有呢啲梁振英上场呢三年嚟做嘅大动作。呢啲大動作，你細心睇下，每個背後都有佢嘅政治動機。個總政治動機就好簡單，就係、是、要啊融合咗呢個中港啊，跟住盡量地呢個違背基本法，盡量地希望將香港成為一個啊特區嘅中國嘅一個特區，一個唔係特區啊，特區就係我哋基本法賦予嘅，成為一個直轄市啊。呢個梁愛詩已經講到出口㗎啦嚇。其實香港人甘心做一個中國嘅大陸直轄市，就本來就完全咩問題都冇啦。但係香港從來都唔係中國嘅直轄市，亦唔只係中國嘅直轄市，因為香港係一個國際城市。你見到點解你香港隊會死守住啊中國？國家足球隊能夠守兩場，無論深圳嘅作客定係香港主場都0-0，因為我哋係國際城市，喺體育喺經濟項目，點解喺呢個 APEC 裏面啊，梁振英可以同習近平平排開會呢？因為呢個從來喺經濟世界，香港只係一個獨立嘅國際城市，喺體育城市，我哋可以同大陸嘅國家隊打波，喺呢個經濟會議上面，佢要同中國嘅國家主席平排開會，點解會係咁咧？因為呢個就唔係重慶，唔係上海，唔係天津。嗱，呢個就好清晰嘅，所以變咗香港一直想保留呢種啊國際城市嘅身份同眼界，呢個就係我哋嘅核心價值。咁呢個就係一基本法所保護嘅，亦係鄧小平構思嘅一國兩制嘅原意。但係回歸咗咁耐以嚟，北京成日覺得香港表面回歸，人心不歸，前面有三座大山，我之前都講過㗎啦。一個係160,000英國人訓練嘅公務員，呢、這個民官系統好簡單，佢要辦按章辦事，每一件事都要有規有矩，有啊成文嘅寫落去個制定，有一成嘅程序。梁振英要打破呢種咁嘅英國人留低嘅民官系統，要符合中國嘅官場國情。所以變咗所謂發明咗一個叫特事特辦方法。特事特辦，我上次都講咗啦，簡單地詮釋就係一個叫做唔跟規矩咯，唔排隊咯，打尖咯，凡親佢做嘅事都特事，特事要特辦。呢、這個特辦咧，特辦即係唔跟應有程序，即係叫做 checklist 冇咗啦。本來1,2,3,4,5,6,7要做曬程序嘅，依家唔好啦，我特事嚟嘅，因為所以叫特辦。特辦我唔跟程序。簡單地講，如果你去超級市場俾錢埋單，即係找數走嘅時候，你就話你係特事，我要特辦，咁你揾條開條通道俾我，即係特權世界就嚟啦。事有特事，人就有特權。嗱，呢、這個就係梁振英對付160,000公務員系統。至於新聞自由，呢、這、一個喺北京眼中經非常厭惡嘅，因為喺佢哋嚟講，新聞工作係隸屬於中宣部，係配合政府行政推行政策嘅宣傳部門， 就唔係西方美國價值所講嘅新聞自由、監察政府咩 watchdog， 我點會俾一個 watchdog 嚟鉛制佢自己施政呢？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佢用盡牌照嘅方法，所以佢點解唔肯發牌俾曾蔭權政府已經發咗嘅王維基？點解要將 DBC 啊重新要經過咗整頓之後去曬呢、這個？啊，黃楚標個手上，黃楚標背後有個叫中聯辦。嗱，成個過程你見到朝呢個方向走，但係科網時代打開一個缺口。當所有嘅報紙、傳統嘅報紙、媒介、雜誌、電台、電視台已經臣服於啊特區政府之後，咁但係網上並逼出咗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嘅現象。喺呢個時候，如果唔堵塞呢個所謂嘅網絡世界，咁等於佢控制嘅傳統媒介咁多功夫變成白費啦。因為喺網上邊有一個更蓬勃、生機勃勃嘅世界出現，所以你見到嗱，香港嘅媒介或者報紙可以用23條對付嘅對象叫網民嗱。點解會將網民嘅名詞去回應翻23條呢個咁嘅金剛啊金箍咒呢？啊，個原因就係話佢只係針對網民啫，唔係針對香港人。香港人嗰啲啊網民知係咩人啊？班廢青、鍵盤戰士係咪啊？喺網上邊無事生非啊，跟住淨係喺度咧得閒就係改人啲圖、改人啲歌。系嘛？嘻嘻哈哈嗰班咁嘅廢人，我哋啲唔係啊嘛！十萬八萬個月，有兩層樓，個女讀緊呢個國際學校，係咪？得閒一年去五次日本啊！再跟住星期六日食下自助餐嘅人，我哋唔係網民嗱。呢個係傳統嘅報紙同埋電台電視想製造咗一個假象出嚟，將你嘅焦點轉移咗去網民度。網絡23條只係針對刁民嘅啫。Lens 嗰啲啊， 係我係 Lens 啲鍵盤戰士。嗱，佢好似做到一個假象出嚟，你見到好多報章，主要報章喎。嗱，你而家睇下23條網絡最近討論得沸沸腾腾，大家都话网民接唔接受呢个咩泛民主派嘅修订，网民又点点点，网民又点点，好似同你冇关，同你同我冇关，针对只系 Lens 呢班啫，真系咁样。 其实唔系，其实大家都系网民嚟，你有个智能电话上到网，你就系一个网民啦。 你谂一谂先，你依家每日用几多时间揸住个手机？耷低头喺度揿喺 Facebook 啊 ，share 啊，听首歌啊，突然间你想听啊陈慧娴嘅《千千阙歌》。喂，网络23条针对紧你啊！我写编稿，咁你张配图啦，咁图喺边啊？我成日想写系咪啊？就系话伊斯兰国不死之谜咁，咁我想攞张图，咁我边度攞啊？ 诶，唔系唔得，但系一定要喺图上面有晒根据来源。 系啦，咁你但系问题咁嘅情况之下，你即系话佢有一个好危险嘅权力赋予咗俾警察，警察可以主动调查。你话喂，路透社嘅图关你 Q 事啊？路透社都唔理我。以前要路透社经过民事程序嚟追究我，你依家就唔系啦。依家就系话路透社唔介意，我都可以介意喎。警察佢就可以针对我咧，就嚟骚扰我啦，或者系直情拘捕我啦。啊，咁呢個係將呢個叫不誠實使用電腦再無限上綱嘅發揮。嗱，呢個首先，如果你對香港法律有少少認識，即係話用傳統以來嘅民事訴訟，我哋叫 civil case， 轉做 criminal case， 一個刑事訴訟。咁即係話就唔係版權嘅一方嚟追究呢、這個啊所謂嘅知識版權，而係警察集喺中間嘅角度，主動調查、主動拘捕、主動啊地要我扣留，然之後開始檢控我。如果要條例佢認為足夠嘅話，就轉交俾律政司，由律政司即係政府的律師，由政府律師出錢嚟告我。咁我要用自己嘅啊經濟能力嚟對抗律政司，嗱呢個就真係冇辦法對抗嘅。如果你知道你參與過呢種法律遊戲，你就明白㗎啦。用嘅錢係非常之多嘅。嗱，由民事變刑事，舉例講，陶傑依家寫篇稿啊，我想駁下佢，我轉載佢篇稿啊，跟住我喺上面加啲評語咁啊，我想駁佢啲觀點咁先啦嚇。咁好普通，好普通嘅啫，係嘛？陶傑係香港呢個第一才子，咁我哋啲咁嘅啊小人物，咁梗係挑戰權威啦，咁啊駁斥你嗱， 蘋果日報話我唔介意啊，越多人講越好。你知蘋果日報 TVB 有啲咁嘅智慧嘅，知道最多人講就得噶啦。我唔使讚，唔使彈，最緊要有人講，一講我就個媒介就會彈起嘅。陶傑可能唔介意啊，有乜所謂啫？我一身功夫，你咪博我咯，係嘛？大家咪論下金股，論下學問啊！大家論下我哋嘅知識眼界係嘛標準嗱？佢可能歡迎，蘋果可能歡迎，但警察可以唔歡迎嘅噃。警察認為我 share 咗陶傑編稿就係侵犯咗《蘋果日報》同陶傑嘅知識版權喎。嗱，呢個問題即係話成件事情就唔係淨係網民，我哋搞清個問題本身先。佢係針對全香港，呢個係一個政治嘅武器。一个政治的工具作为弥补打压新闻自由几乎已经七七八八成功之后一个大漏洞。如果将这个啊网络23条能够实际立法到，即是说权力就在警方到，他怎样執行就用他的宽紧度他自己掌握。当他觉得你有对他的威胁或者有政治需要要整顿你，他就整顿你。那真的又是另一个融合啦。即係將香港嘅新聞自由同言論自由又向咗做呢個大陸又睇齊，真正達到第二座大山能夠克服㗎啦，就係話我唔止控制住 TVB， 我要控制住網絡，因為網絡個世界係百花爭鳴嘅，網絡個世界真真假假，網絡世界是是非非，你一走入就發覺哇繁花似錦，但係亦係是非多羅羅。里面的资讯是一个海洋那么多，你怎么攞法，怎么阅读法，怎么观察法，要根据你自己的标准认识。有时很多不同的网络世界的人出现了教你怎么看了，哇从他的角度我这样阅读这个这批这样网络资讯应该怎么过滤一些不合理的资讯或者错误刻意误导你的资讯。在这个本来生机蓬勃的网络世界的言论自由，如果有23条在这里，香港就突然间死寂咗㗎喇。等于我曾经话斋，你无端端上喺网里面一边做跑步一边做 gym， 听下陈慧娴嘅千千阙歌，徐小峰嘅无奈，你有得宝丽金同意啊？你有冇买到版权呢？咁係囉，咁就唔啱囉。咁咪就唔啱囉，我哋应该买㗎嘛。係啦，呢个就去到现实问题啦。点能够令到呢个机制，但呢个唔系我哋市民嘅责任。呢个系电影界唱片工業界點能夠令到呢個系統成熟？嗱 ，Steve Jobs 生前好努力想做呢件事，點做到一個？我用$1就聽一首歌咯，係咪啊？我 download 咗落嚟買咗個版權咯。依家香港難就難在你想真係聽陳慧嫻千千阙歌，你一撳上個網裏邊，撳上陳慧嫻裏邊好多種不同嘅網讀俾你選擇。但係你話我想付費又點咧？啊，其實好似有啲困難嘅。刻意要做做到嘅，不過你要搞好耐。嗱，呢個係個工業同實際嘅科網科技做一個脱鈎喺度。但係呢個木身本身唔係要侵犯寶麗金或者陳慧嫻嘅知識版權，呢個係目前唱片工業或者音樂工業未能夠追上網絡世界嘅配套，因為佢哋要研究同係啊，即係要話有待進步。但係真正實行咗時候，你話唔關你事，淨係關 Lens 嗰啲鍵盤戰士事。喂，你唔好咁諗啊！一個好似我哋寫稿嘅人，一個我哋做電台節目嘅人，一個你喺地鐵站喺地鐵車廂見到個個耷低頭喺度撳嘅人，個個都關事。你喺地鐵車廂翻工時間、放工時間，幾多人喺緊韓劇？你咪侵犯人哋知識產權咯。嗱，表面上好堂皇嘅保護知識產權，有咩問題呢？梁振英呢幾日發咗好多言，關於呢個網絡23條，乜全港都關事，唔係網民。嗱，你記住，凡親用網民呢個字眼嚟應付呢個網絡23條咧，嗰啲媒介就係別有用心嘅，係配合梁振英施政啊，希望蒙騙你個焦點。我一定要搞清楚，呢個條例係政治工具，目的係要打壓香港嘅新聞自由同言論自由。目前具體嘅陽一面嘅新聞媒體已經幾乎打得七七八八，因此喺陰嘅一面，喺網絡世界絕無邊界、無國界、無空間嘅世界裏面，佢要造成一套規矩出嚟。呢套規矩全世界都冇。你話梁振英話，由於大陸係知識版權大國，所以要成立網絡23條，要保護知識產權。嗱，你見到呢個人，你一聽落去覺得作為香港人，你覺得嚇咁樣嘅會惡惡嘅。大陸係知識產權大國，你有勞力士咩？ 佢括弧係侵犯，係爭兩個字。 係啦，靚字講得啱啦。佢漏咗兩個字。佢真正俾香港人感覺嘅大陸就係一個侵犯知識產權嘅大國。咁梁振英話：喂，呢、這個成立網絡23條就係保護知識產權。咁你咪好明顯地，你咪針對緊大陸啊嗰啲咁嘅假 LV。嗰啲假勞力士、假 Chanel、假 Prada、假呢、這個啊各式各樣啦，不如各式各樣嘅假貨。經濟改革開放30年，大陸有咩品牌出過咩俾人抄嘅嘢咧？ 小米得唔得咧，師傅？ 啊，小米咪抄 iPhone 咯，佢連嗰套牛仔褲同嗰條牛仔褲同嗰件咁嘅啊呢、這個 Yamamoto 嗰個 T-shirt 都一抄到一模一樣，連個 backdrop 都一模一樣。喂，佢將來就會隨時同 Steve Jobs 一樣啊！如果佢一日有一日患癌，佢都患胰臟癌。你抄到咁足，小米唔係一個知識產權嘅產物嚟㗎嘛？小米係一個 copycat 嚟㗎嘛 ？copycat 能夠成功，咁就係違反整個文明啦。所以我唔認為啊，以前啲咩步步高啊，咩嗰啲 DVD 機啊，啊嗰啲咩有機會？喂，勞力士就係瑞士錶。你喺深圳買嘅勞力士都有，不過就係假嘅標。嗱，呢個就係侵犯知識產權大國嘅現實。但係梁振英就係咁啦，佢講嘢出嚟咧，佢唔係俾香港人聽嘅，佢係俾國內官員聽。國內覺得好舒服嘅，係咪啊？當你個香港嘅特首，一個留過學英國嘅人，係咪啊？個家在倫敦的啊咁樣嘅啊叫做知識分子型嘅啊專業人士。都話我哋中國係知識產權大國，喂，國內啲官員好冧嘅呢啲説話，知唔知啊？佢哋自卑啊嘛，佢自卑，佢唔覺呢個説話本身背後個嘲諷啊，講國語添，嘲諷啊，係嘲諷，我講咗國語出嚟嚇，嘲諷，佢睇唔到個嘲諷。其實個説話每個香港人聽到同 Lance 嘅反應都一樣， 有骨過呢句嘢， 係啦，有骨嘅，你侵犯知識產權大國，所以你成立呢個網絡23條，你只不過喺網絡裏面做過濾咋嘛。你大家諗下，香港如果成立咗知識啊呢、這個所謂嘅網絡23條，香港嘅網絡就會越來越接近大陸啦。將來你上唔到 Facebook 㗎啦，去唔到 Google 查嘢㗎， YouTube 裏面好多啊好多係啊未有版權嘅嘢㗎，知唔知啊？你隨便撳一撳，唔知幾多年嘅香港小姐，你嗰個版權攞咗啦咩？你隨便撳一撳啊，睇到唔知呢、這個啊呢、這個呢、這個徐小鳳咩鬼優年演唱會，你攞咗啦咩？你撳一撳啊，睇翻當年啊任伯啊喺呢個歡樂滿東華唱去國歸航，你有版權咩？係啦，你本來依家係一個完全開放啊生機蓬勃嘅地方，你突然間就冇曬噶啦，你點睇 YouTube？ 你點查 Google？ 啊，你點樣去玩 Facebook？喺咁嘅情況之下，你翻咗大陸，你話我唔緊要啊！我哋同大陸一樣啦，玩 QQ 啊，玩唔知咩鬼嘢啊？咩騰訊嗰個叫咩名 ？WeChat 啊！ 啊 WeChat 咧嗰啲，喂，你真係甘於玩 WeChat， 你唔用 Facebook？ 用 你自己問一問自己。 係㗎，而家好多人都用咗 WeChat， 唔用㗎。啊 系嘛？但你都要玩 Facebook 噶，系嘛？你甘于做国，咪当然你话我甘于做国内人。 好咯，我而家学定翻墙先咯，师傅系嘛？ 系啦，学定翻墙。你谂下啦，本来一个光明正大玩 Facebook， 依家你学定翻墙，系咪？要做一个非法嘅啊勾当？点解要咁样呢？因为个恶法本身有咩紧切需要呢？系嘛？你要发觉到，如果你话为咗保障知识产权，中国大陆呢条路好长，仲有排行。點樣行去保障呢個知識產權？知識產權觀念，你諗下，所有嘢都係抄襲嘅，所有嘢啊，所有啊，係你記住啊！即使你講小米咁大嘅產業啊，佢連上個台啊，連嗰條牛仔褲啊，連個背景板啊，連個機號機型啊，都同呢、這個啊 iPhone 一模一樣。你抄足 Steve Jobs， 但係 Steve Jobs 事業上係成功，但係人生上係失敗。你喺佢晚年寫嗰啲。內容係嘛？佢享受唔到一般人嘅少少嘅應有嘅啊幸福啊健康家庭時間啊，佢嘅人生只係累積咗一個無限大嘅金錢，但呢啲金錢只有大陸人覺得係值得嘅咋。Steve Jobs 重新走一次唔會走呢條路，呢、這個你抄唔到佢嘅智慧啊嘛。好啦，休息陣間，我哋翻嚟繼續今日嘅一家之言。